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上下五千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众多的人物已经如同尘埃一般，但是很多忠臣良将却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刻画出了最深刻的烙印。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忠心护主，甚至是为了自己的主人放弃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放弃了自己的性命。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们就来一同感受一下中国古代十位忠臣的忠孝仁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中国古代第一位忠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生于琅琊阳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沂南县。他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战略家和外交家。除了智慧过人之外，诸葛亮的忠心护主也为世人所广泛称誉。大家都是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熟悉诸葛亮的。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叫做刘备托孤。话说当时关羽所守的荆州被吴国攻占，关羽被杀，刘备报仇心切，竟然不听从诸葛亮的劝告，亲自率大军出征东吴，结果大败而回，就连刘备自己也病倒在白帝城的永安宫。此时的刘备已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派人日夜兼程请来了诸葛亮，嘱托后事。诸葛亮、刘太子刘禅守住成都，带领刘备的另外两个儿子刘永和刘礼来到了白帝城。进了永安宫，看到刘备病得不成样子，慌忙拜倒在刘备跟前。刘备把诸葛亮叫到座前，用手摸着他的脊背说，朕自从得了丞相，发展了我们的事业，只是由于知识浅薄，未听丞相之言，遭致金败，实在后悔万分。看来朕这病是难痊愈了，朕的儿子能力太弱，不得不将大事托付于你。刘备说完是泪流满面，诸葛亮也哭诉道，望陛下保重龙体。刘备看了看左右的将官，见马谡也在身旁，就将马谡暂时退出，对诸葛亮说道，此人五日观之，言过其实，不能重用，对于马谡此人，丞相要慎重考察才是。然后刘备就召集众将官到齐，亲笔写下了遗嘱交给诸葛亮，并且感叹道，朕本想与你们一同消灭曹丕，不幸中途分手，就拜托丞相帮我把遗嘱交给太子刘禅， 今后一切事物都望丞相指点。诸葛亮此时拜倒在地上说道，望陛下好好安息，臣等一定尽犬马之劳，辅助太子兴复汉室。此时刘备叫左右之人扶起诸葛亮，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握住诸葛亮的手说道，朕现在快要去了，有心腹之话要说。诸葛亮问，有何事情吩咐？刘备说道，阁下才干高于曹丕10倍，一定能办成大事，如吾子刘禅可以扶助则扶助之，实之不行，劝诸葛亮做两川之主。诸葛亮听到此话，立即哭拜在地道，臣一定尽心竭力辅助太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完叩头出血。刘备又请诸葛亮坐在旁边，叫刘勇刘礼到面前吩咐，你们二人记住，我死之后，你们弟兄三人要把丞相当作自己父亲一样，不可怠慢。说完叫两个儿子拜在诸葛亮的跟前，接着又对众将官说道，朕已把国家大事托拜给丞相，要朕的儿子待他像父亲一样，诸位同样不可怠慢了丞相。说完双眼一闭，断了气。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君王肯将皇位让给一位异姓人来当的，哪怕他的儿子是个弱智或者是残疾，相信他都不会这样干。如果诸葛亮真的要夺权的话，又有这句话，蜀汉一定会灭亡在他的手中，所以刘备当时的托孤行为是非常大胆的。 诸葛亮对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刘备的知遇之恩，他用一生来报答，辅佐幼主用尽了自己的心力。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他的忠诚却引起了众多非议，究竟是忠臣还是权臣，是忠诚还是愚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忠臣之诸葛亮。 在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三国演义》和三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都认为刘备托孤用意至深。虽然刘备说过，我儿可辅则辅，若不可辅，君当自立为王，但是刘备说这句话的用意绝对不是让诸葛亮取代刘禅。刘备很清楚，举国上下除了他自己，就要算是诸葛亮最得民心。如果刘禅真的是个昏庸无能之人，那么诸葛亮势必会取代刘禅，夺走他的天下。可以说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个其实在刘备入川之时也就能够发现。刘备入川时带的是庞统，而把诸葛亮安置在老家里，就是为了限制诸葛亮，避免其功劳太大，功高震主而居功自傲。诸葛亮在加入刘备军团的初期也没有太大的实权，入蜀之后，诸葛亮的地位甚至没有糜竺和孙乾等谋士高。在刘备伐吴失败后，他马上想到的是现在国力衰败，势必会有人乘虚而入夺取王位，而诸葛亮就是这个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在蜀国的威信实在太高了，怕有人怂恿他篡了位。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另外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大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周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咱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当中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有19个人，大约只占到了1/3， 而且没有一位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和东周集团之间的问题。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的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过世之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句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么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唯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可以或者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要取而代之，那么他就先得背上一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之上，都会将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周集团当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才能。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之上却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刘备死后，诸葛亮全力辅佐刘禅，但是却又在很多事情的决策上独断专行，虽然有出师表以明志，他仍然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忠臣，有两种非议。第一种观点是说，诸葛亮对于刘禅是愚忠，刘禅没有资格做一名皇帝，很多事情上都表明他是扶不起的阿斗，而诸葛亮完全可以按照刘备所说取而代之。第二种观点说的是诸葛亮是一位权臣，因为在刘备死后他曾经试图篡夺权位。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但是却都不能够得到公认。其实诸葛亮的忠诚并非是对刘备，他是忠于天下。当初他灭刘璋是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来让刘禅归降则又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国人民。尽管诸葛亮没有将自己的哲学创新提升到国家的高度，但是他的心中装着的却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他认为司马称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应当归顺他们，而且他对自己曾经不得不采取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定军山险胜这一次更是揭示出了他恤民爱民、大仁大义的本质。可以说他生前杀生灵和死后劝对方不杀生灵，都是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快速的安定和发展。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上是对全体的人民所说，对浑噩无知的刘后主不过是敷衍塞责而已。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解读历史之谜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在今天的历史之谜中，我们一同来解读中国古代十大忠臣。接下来为您讲述到的是第二位忠臣，他就是魏征。魏征字玄成，河北省靖州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好读书，不理家业。在进入仕途之前，魏征还曾经做过道士。不过大家知晓魏征这个人物，还是通过魏征在李世民面前的直言进谏，甚至流传着很多关于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故事。其实魏征并不是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的，因为隋朝的残暴统治，隋末出现了很多的起义军，魏征也参加了武阳郡城元宝藏的起义军，担任文书工作。元宝藏给李密的信件大多由魏征负责起草，因此在元宝藏归降李密后，魏征得到了李密的赏识，被任命为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专掌管文书和卷宗。归降李渊之后，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获准后去河南浚县劝动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浚县，魏征被俘，他又当了窦建德的中书舍人。后来窦建德兵败，魏征二进长安，成为了李建成的太子司马。玄武门兵变之后，最终跟随了他的第六位主人，也就是李世民。魏征一生六次更换主人，早就不符合忠臣不是二主的标准了。但是在追随了李世民之后，魏征更是全力辅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以前，魏征多次提醒李世民说太子李建成和他的矛盾日益加剧，劝他先下手为强。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魏征的胆识和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认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的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其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从不委曲求全。可以说魏征的忠诚是与他的直言进谏分不开的，就连李世民都对他敬畏三分，并且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更是经久不衰的名篇。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被人誉为忠臣的魏征却与唐太宗李世民有过一番关于忠臣和良臣的争论，同样耐人寻味。李世民登基之后，有官员向李世民进谏说魏征以权谋私，参了他一本，李世民就派人去查实，但是并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李世民还是对魏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魏征心有不满，便与李世民当堂争执了起来。而李世民作为皇帝也果然开明，当即表示了自己的悔悟。看到李世民这个样子，魏征当时是受宠若惊，叩头感激道：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说，魏征，我不愿意做一名忠臣，只愿意做一名良臣。李世民大惑不解，便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呢？魏征说道：气搞头，君臣同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旁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魏征的所谓良其实也还是忠，不过这是有条件有选择的精忠，忠的明白，而不是无条件的愚忠，忠的糊涂，忠的悲哀，因而忠的不知。魏征的意思很清楚，人君要求臣下忠直，首先你自己要明，能与臣下同心协力治理这个国家，从而共享荣华富贵。只让我替你卖命，却不得好报，甚至蒙冤而死，即死后又是平反，又是追授，背刺哀荣，又有何用处呢？ 魏征，明君李世民的一面镜子，他刚直不阿，他直言进谏，甚至让唐太宗都对他产生了敬畏。但是魏征的一生却六次易主，他的忠臣从何而来？魏征曾经因为忠臣和良臣和李世民争论，那么魏征究竟是忠臣还是良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忠臣之魏征。 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忠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购大屋。不久魏征病逝于家中，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骨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但是魏征死后半年，他生前举荐过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因为私结朋党，加上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的所有谏言很多大臣都看过，李世民大为恼火，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淑玉的婚约，而且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英明的唐太宗对死后的忠臣爱将魏征恨得如此之切呢？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寅恪先生认为，史书上说，魏征举荐杜侯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要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了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过后很快就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了良谋。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新又想起了自己大言不惭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人，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绝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之言。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新修建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魏征之所以是魏征，不是别的忠臣，而他的最醒目的亮点就是直字。古代的大臣多是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之人的，而这些修养相当部分是劝谏君王中培养出来的。一个简简单单的提议或者看法，在这些名臣的嘴中要拐弯抹角、旁敲侧击，用寓言、故事等等多种手法绕个十万八千里，最后才能让君王半懂不懂地体悟出一些。上朝议事活像打哑谜，一方面这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讲求含蓄的特色，一方面也造成了各级政府办事效率的极度低下。魏征的一生从来不曾创作过九曲十八弯的讽刺劝诱的作品，他的建议直来直去，表达清楚、准确、关注。当然魏征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议，李渊和李世民都曾经当众发表过鄙视他的言论，大意是说他有奶便是娘。对此魏征做出了自我辩护，比如在窦建德手下献祭屯田一事，魏征做出了最终解释：民为国家之本，大唐天下波及四海，臣提出屯田垦殖之策，受益的是百姓，富庶的是国家，两军对阵，百姓无辜，岂能因兵戈之争而置百姓于水火？圣上向以爱惜民生而受万民敬仰，即便夏王军队因此受益，但执政受益的是黎民苍生。所以臣以为，不是臣为窦建德做事，而是臣通过窦建德为百姓做事。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魏征的跳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先进思想，与绝大多数的忠臣完全不同。魏征忠的不是君，而是人民。正所谓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在今天的迷幻时空当中，咱们解读了中国古代十大忠臣当中的前两位，魏征和诸葛亮。或许他们尽忠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心怀天下，忠于天下。那么中国古代十位忠臣当中还有哪些名士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出现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迷幻时空今后的节目吧。

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苏文茂是当今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大家，他以文根见长，文而不温，含蓄隽永，将相声文根艺术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人誉为文根大师。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儿啊，咱们就来听一段苏文茂所说的文根相声。苏文茂1929年生于北京，幼年家贫，12岁时到天津一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他酷爱常宝坤、赵佩茹的相声，于1943年在天津拜常宝坤为师，艺名苏伯光，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出师后啊，苏文茂在京津等地演出，今儿咱们就来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 今天我们这是砖厂。 砖厂？ 哎， 一年产多少块砖呢？ 砖瓦厂啊。 什么砖厂？ 红楼砖厂。 红楼砖厂？ 对喽。 哦，生产红砖盖红楼。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离不开砖瓦厂呢。 什么《 红楼梦》曲艺演出专场？ 哦，今天所演的节目内容都是《红楼梦》？ 哎，都是这个内容。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怎么了？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 您干嘛？ 我准备找他提点意见。 不是，您这样好不好？您要是有意见，您先跟我提行吗？ 你主得了吗？ 您得看什么事儿了，您说吧。 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啊？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 这什么胡来 啊？ 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哎，这叫什么话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啊？啊，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啊啊，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对对对。 哦，是。 还有这个周汝老 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啊？对对对。 啊， 这不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啊， 还有冯庸老。 冯其庸老先生啊。 啊 啊，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当然有联系了。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苏文茂。 哦，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哎呀，这玩意儿素帽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炸素帽 啊，

这个暴露了封建社会它的黑暗。 哎，就是政治， 这是不是政治？ 对 哈、啊，这个薛蟠打死了人 啊， 认为是小事一段。 您看看 啊，他不就仗着后戳印吗？ 对， 他打死了人，小事一段。 嗯嗯， 这样你打死人呢、啊， 那也小事一段。 嘿，鸣元宣判。 那我就不能扬长而去呀、啊？ 你只能马上枪毙， 我活不了， 对不对？ 哦，至于这样， 哎，这是正确。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的特点， 您说说。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大多数人受剥削。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嗯，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这是多大的悬殊？ 就是， 嗯，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不是 王熙凤？ 哎，对对对， 啊，对对对， 王熙凤 啊， 是一个总管家婆， 对，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她是剥削者之一。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啊，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哦， 成天就大吃八喝，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谁呀、啊？ 爱喝西凤，要不怎么叫王西凤呢？ 哦，这王西凤是爱喝西凤啊！ 对对对对， 哦， 经济， 好好好，这个园林建筑在《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说那可太多了。 您说这园林建筑，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 啊， 就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稻香村、 哎、 风腰桥、滴翠亭， 对， 那真是楼台林立，万木峥嵘、 嗯、 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太美了。 就是 这个民间风俗呢， 那写的很多， 您给介绍一下。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哦， 灯节庆元宵， 嗯，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你瞧，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都有。 还有死人搭惊棚 啊， 娶亲抬花轿、 哦、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你瞧， 贾府大门前、 嗯、 围观大肆报。 哦，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啊， 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字报啊？ 啊，有大字报， 哪写着呢？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哦，还有这个回目？ 有啊 啊，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啊，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啊？对呀、啊， 打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啊，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这句话怎么讲？ 东西的西 啊，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这是姓贾的贾。 对、 嗯、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念琴呢。 对，这就说贾琴。 哦， 西贝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泥僧。 嗯，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剧赌是陶情。 嘿， 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您别说了， 嗯，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是吗？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嗯， 这应该叫揭帖。 揭帖？ 对， 你把音念倒了。 对，我把音念倒了， 应该是揭帖。 对，不，就按你的念、嗯、念揭帖，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啊，大字报就是揭帖，揭帖就是大字报啊。 揭帖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啊。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是揭了贴，贴了揭，揭帖吗？ 我这揭帖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揭帖， 高人高人高人， 这就是风俗 啊。好、 嗯、 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嚯，那太多了， 您说说。《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啊，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不不 应有尽有，有的是。 你也别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 是吗？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可以可以。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啊？诗人呐、 啊， 说那太多了。 您说说，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对，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啊， 贾宝玉 写过什么？ 他做过《芙蓉诔》。 对， 嗯 嗯嗯。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 嗯， 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哎，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对， 还甭说这 啊， 就连那大草包薛蟠